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开始咗，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有用有养分常识问答。 嚟啊！ 一问三不知。 嗯。 三不知系乜嘢啊？ 一问三不知啊！ 即系成日话，即系一问三不知。 我 不 知天文地理， 天不知地不知，我不知。 错。 天文地理。 错咗啦。 三不知。 你知道你唔知道，我唔知道，佢唔知道。 错， 一问三不知。同咩有 关？真系一问三， 我真系一问三不知啊！系啊，如果唔系都唔使同你做节目啦。 今日就即刻话你知个三不知 系 乜嘢？ 系咩？系啊，我记得噶，讲过噶。 一问三不知咧，其实系形容 嘢食、 芝士，仲有咧。 芝士，芝士， 芝 士，芝士，芝心批，同埋芝 一芝士条， 这咪真芝士？ 错啊！ 咩啊？ 一问三不知嘅意思咧，哇，好有意思嘅。 我都觉得，我记得讲过嗰阵时候， 系形容嗰件事情嘅开始、经过、结果三样你都唔知，就为之一问三不知啦。记住啦。 咩话？讲多次。 一支雪条，芝士， 同埋一支汽水。你咁咪好咯？你咩咁傻嘅？ 怒气，好怒气。 唔好咁样，红色火真系咁几个钟好现精神啊！我惊你会着火。 四嘅早上十点十七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清劲嘅北风。展望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会转大。呢、這个潭尾会唔会嚟到我哋香港呢？会挂风球，就等呢个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啊！ 咪嚟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发人啦，三小时咁由而家开始啦，每一日都会有呢一个嘅我是 DJ on air， 同埋都有呢个爱好系列稍出现嘅、一个精明嘅消费者最紧要嗰个咩字就系抵，食咩都要抵，玩咩都要抵啊！有时咧，不过如果太过着意咧，抵唔抵咧就好似好辛苦啊吓！真系有啲人咧会买一啲主题乐园嘅飞啦吓，咁啊系好似好大嚿钱，于是就谂我要去几多次先回本咧咁样。嗱呢个都冇乜所谓，即系你去一个地方去玩啫。但如果你去一啲食放题啊自助餐，你要计下，我要食几多钱先至可以抵翻咧？咁样你有冇试过？即系食呢啲嘢咧，我有时觉得如果心态咧，你系要计住要抵翻嗰个入场价咧，其实都几辛苦。辛苦在你自己嗰、那个、那个肚子啊，或者个肠胃到底可唔可以食到咁多咧？咁样，通常你而家去仲会唔会有呢啲咁嘅谂法噶？ 我梗系唔会啦。 我派个专家出嚟讲下先，你梗系有啦。 其实我细个真系有咁样嘅， 你梗系有啦。 去食一啲叫做方提或者自助餐咧，我系真系会计住几多钱几多钱抵就回本啦。 好，等我哋嘅专家出嚟讲嘢之前嘅话，同大家讲讲个特别交通消息嘅。咁啊，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咧，近住石湖围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已经去到就元朗公路近住十八乡路嘅回旋处嘅。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道路。 大家亦都咁讲啦，呢、這个。好自然嘅心理嚟嘅，即系你既然你俾得一嚿钱啦，你会希望计下计下，我食咗几多少？好啦，由而家开始咧就已经系平啦，就再食多啲咧就我赚紧啦，咁样样，系嘛？会唔会啊？我着数专家， 我嗱着数专家，我认嘅，我头三名嚟嘅。 你系啊？你讲完你个故仔，我先至逐一拆破。你而家同我哋分析啊嘛，即系你作为一个专家，系嘛？即系点样先至为之抵啊嘛？ 点为之赚翻佢咧？ 我真係問過人嘅、我問過一個喺酒店做帶主嘅朋友，咁佢話俾我聽，某一間酒店嘅 buffet 係最抵啦，有一個攻略指示俾我嘅，因為嗰個都收得好貴下嘅， 大約幾多錢啊？ 即係七字頭以上， 七百幾蚊差唔多啦，正常 七字頭以上， 係不過而家平好多啦， 係而家大家可以留意買二送一啦， 冇錯，買一送一啦都有、 你如果下次買二送一嘅，送一個個俾我， 唔會，我真唔會。因为我真的已经决定了不想跟你去街 最后一次机会 喂喂仲有仲有 我觉得我跟你去街呢好像喝醉酒一样不是好像喝醉酒一样每一次你喝醉都跟自己说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但你下次你又是 最后一次机会 每一次都后悔每一次继续喝 okay, 攻略是怎样攻 略是怎样他告诉我就、你可以先选一些生嘅嘢食，鱼生 系啊， 鱼生都有好多种噶噃。 我知啊， 系啊， 梗系啦， 价钱系最贵噶嘛， 贵啲嘅。 你估我啱啱出嚟做人咩？ 我知，系啊，佢话可以系 海胆啊、 带子 啊、啲靓嘅拖罗啊嗰啲啦，不过应该冇嘅。 第二咧就如果有鱼子酱咧，你都可以不妨食，因为鱼子酱咧其实细粒啫嘛， 就唔会好饱。 系啊，咁我试过咧，即系呢样大家啦。研究一下 啦， 我冇讲。 哦，我 试过攞啲嘢， 将啲鱼子酱滗滗滗滗晒， 又滗啲落去啦，咁咯。 即系咩都加啲鱼子酱， 唔系啊，而系人哋一笃笃一笃完鱼子酱，你将所有嘅嘢全部都滗晒落去自己一个袋嗰啲度。 唔系咁，佢个罐喺度啊嘛，个羹又喺度啊嘛。咁我以為自助啊嘛， 即係成間拎走， 我冇成間拎走，唔做呢咁衰嘢嘅。 係， 咁啊食 你喺嗰度當面就係咁食， 一羹一羹含口， 喺嗰度係就咁食，冇人夠諗再食啦。咁你哋唔要咯，嗬？係咪咁啊？我覺得呢個好離譜， 一羹你哋 唔 要 啦，唔要啦嘛，咁啊攞走， 嘥曬嘥曬， 連個紙巾攞走，咁啊冇人下一個去嘅時候根本都唔知道呢度曾經有個魚子醬，咪冇傷害咯。 咁啊有啲咩可以揀？唔食咧就係中式嗰啲可以， 因為嗰啲又 過，嗰啲可以略過， 好飽嘅，嗰啲又好乜乜， 係啦嗰啲。咁啊湯咧最好就唔好飲， 唔好飲嚇，因為浪肚。麵包就更加唔好食啦， 千祈唔好。 喂，呢啲攻略完全破壞曬你想去常美食嘅嗰個心情。 你啲攻略其實都唔係啲咩攻略。 好啊，到你。 唔係啊，因為我唔係咁嘅人啊，所以我先至派個專家出嚟啫嘛。我覺得抵唔抵嘅係你自己覺得抵唔抵嘅， 同埋你同邊個人去食。 唔关事， 关事 唔关事，我自己一个人我都去。 我同你去過就永遠都覺得嘅就係、是、你係永遠都會揀一啲可能特價，又或者平啊，大件格抵食啊，但最後尾都係服嘅。 喂，馬小強，你咧， 你有冇留意噶？你咧都係服噶。 你一定係嗰啲咧，以前堆嗰啲沙律咧，堆一兜要一次過啊嘛，你記唔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一間 店，我筆嗰啲沙律唔高明嘅。 哇！我見過啲人真係整到成尺咁高。 係啊，我見過。 好嘥嘢。 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有時咧，我而家個策略係乜嘢咧？佢突然之間嘅就係喺成個 menu 裡面嘅，佢有一啲特價。啲特價一定係有嘢嘅，係 啊， 你明嘛？ 我知啊， 即係可能我就係賣唔出 啦， 就係到期啦，之如此類 啦， 佢先特價俾你嘅。咁、所以有時你會寧願嘅就係平啲去食一啲冇咁靚嘅嘢，定係嘅就係你俾翻個正價，但係食一啲嘅就係你食完之後你覺得哇，好身心愉悅嘅嘢咧，咪係咯？呢一、個咪就係我值唔值嘅價值。就喺呢一度咯，我唔會覺得嘅就係我食多咗，或者佢就係以呢一個價錢嘅話，我比其他人著數咗為之值。我係覺得嘅就係如果我要俾100蚊出嚟，我只要食翻100蚊嘅嘢就已經值啦。 嗯， 我係咁睇，因為我真係服過好多次嘅就係話，係啊，你冇錯，我覺得佢永遠減俾你優惠俾你嘅話， 梗有原因。 佢係有一啲講唔到，你其實你亦都明白嘅嘢嘅，你係要犧牲嘅，係 啊， 係啊，你要犧牲有某啲嘢嘅，可能佢會崩到你就哦，如果係嘅話，好可能嘅就係你嗌咗呢一個飯，我就要你揾飲到個湯。 嗯、 當你計翻嘅時候嘅話，同一個正價叫一碗面啊，或者叫嗰個飯嘅話係一樣噶，佢唔會蝕俾你嘅。你自己做生意，你自己都明啦， 但我覺得 咧計過㗎。 呢啲自助餐放題咧，如果大家真係抱住咧要計住話食幾多啊，唔好食咩咧，真係好辛苦。即係破壞咗你去食嗰個心情嘅。最近咧，香港有兩間鋪頭咧都推出一啲嘅叫放題啦咁樣。有一間咧，我覺得雖然真係平得好緊要，10蚊啫，10蚊45分鐘。但係咧，粥呢一樣嘢，我係覺得咧，一碗已經打飽曬嘅。即係我自己 咁 胃口 咧。點會咁樣不斷食粥㗎？ 佢、有幾樣 嘢 嘅， 有油炸鬼，有粥， 都唔 即係總之類似都係呢啲嘢啦，係 白 粥添啊。 白粥油炸鬼， 你可以拍得幾多碗？我真 係我唔會咯， 係嘛？ 一碗白粥一條油炸鬼，我覺得係最正 夠曬 配搭。 我覺得佢其實佢又唔係 expect 你就真係去佢啲咁嘅嘢嘅，至少嘅就係你有人嚟，有人嚟，同埋佢就係好可能嘅就係話有啲人可能佢真係佢會咁樣嘅，食完之後嘅話你會嗌第二啲嘢噶嘛，其實永遠都係作一個招來咯。 喂，如果你粥鋪咧，我最佳配搭係咩咧？就係艇仔粥加碟炒麵，再整一杯豆漿，呢個係我的套餐嚟嘅。 多謝。好，下一个。 嗱， 你有冇试过？你讲 有。 我唔系咁配搭噶，我食粥咧，我系中意食肠粉噶。 肠粉， 我一定系、 如果真 系 有即系即整嗰啲肠粉咧、我就会整炸两。 系 炸 兩係嘅， 好食到爆啊！ 一定好食。 特別佢啲甜豉油咧，佢自己教過咧，好正， 好正。 但係炸兩你又有啲嘢嘅喎，如果你裡面嗰個炸兩即係又係嗰啲濕水油炸鬼咁咧、我又唔敏感嘅喎， 係冇個錯。 即係你擺咗好耐嗰啲咁又係唔得嘅喎。 唔係，所以我專嚟去嗰啲咧。 我明白你講乜、 一條條， 我同意嘅，因為如果佢有得一啲咁樣嘅就係、是、即席做嘅腸粉嘅話，佢好少會用一啲唔靚嘅油炸。鬼嘅，因为佢既然都咁精致啦，系嘛，佢冇理由揾啲咁嘅嘢嘅话，去拉低自己 嘥料 嘢嘅， 系啦。嗱，10蚊咧，喺今时今日可以买乜嘢咧？我话俾你，买个包有时都买唔到，即系稍微靓啲嘅包，即 系 有馅嘅面包，譬如火腿包啊、芝士包啊，或者有啲铺头咧起价都成11-12蚊嘅啦，咁样。嗱，头先嗰个粥啦，咁唔知道大家会点啦？但系另外有间咧就跟佢就食寿司啦，10蚊又系可以任食寿司，不过咧。佢有一啲嘅罰則嘅，即係我覺得如果食 buffet 啊，食呢一個放題咧，有罰則，對於個商家嚟講係少少保證，即係你唔會係咁叫，係咁叫，係咁叫。佢唔單止食物有罰則，佢話要啲茶咧、芥末咧，你嘥咗咧都有罰則嘅。 喂，你呢個好難界定喎， 點 為止？ 你杯茶未飲曬咁樣，咁點算咧？咁可能佢都係寫落去嘅啫，佢唔執行都冇乜所謂。 你試下啊嘛，你試下 三杯茶擺曬喺樹。但係嗱，真係㗎，食放題有啲人咧唔單止嘥食物嘅，仲會嘥埋飲品，因為佢嗰啲飲品任你攞㗎嘛，係咪？係 啊。 咁咯，咁於是一罐一罐係咁擺曬喺度，都係嘅。咁咯，咩人哋都係做生意啫，係嘛？咁所以我諗大家真係即係用個心去食啦，唔好太過即係。太過浪費， 但我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嘅嚇，會唔會其實都顯示到有某啲嘅情況咧？因為即係好耐都未試過係咁樣，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多啲 出去消費，係 啊， 樓房真係要幫手。係 啊， 我反而就會覺得係咁樣。 好啊， 因為其實你一句説話唔想講嘅就係咩鬥窮人係嘛？即係如果當你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優惠，或者係一啲咁樣嘅即係諗法，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幫襯。係 啊， 好平， 幫下手，幫下手， 真係好平。 如果要揾嘅話，其實好多地方窿窿罅罅係都平嘅。即係其實我諗相信嘅就算啦。都讲咗啦，无奸不商，唔系咁嘅意思啊嘛。 嗰个系尖 啊， 系啊，系咪先？ 冇 错，咁所以其实系咯，咁啊系咯，希望真系大家都帮手， 今日大家都系生意兴隆。OK， 好，十点半啊，听紧风骚快活人，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43%，干燥干燥。先听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地点位于香港东北水域的赤洲。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暂时未知道恐龙的种类，专家要继续研究，并且与大湾区的相关恐龙化石或者恐龙蛋化石再作比对。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今次发现的恐龙化石除了研究历史之外，同时可以用好化石举办展览，构建故事，让市民了解华南地区的恐龙，串联起大湾区的故事。负责文物保护的人员会与大湾区的对口单位商讨如何做策展工作。古迹办下昼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讲座，由专家讲解中国的恐龙和恐龙研究。有关恐龙化石亦都会由明天起在探知馆向公众展出。政府规定雇员需获批准才可以在办公室使用即时通讯系统，包括电脑桌面板、WhatsApp 等。各个部门最迟今个月内采取措施或者制定实施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对不同部门的影响都有不同，他认为已经有足够时间给部门找方法解决，看不到有长远或者严重影响。对于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为育有三岁以下子女的政府雇员提供三日育儿假，杨何培恩说希望先作尝试，观察会否对人员的工作有影响，检讨之后再决定未来路向。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优化公务员纪律机制，杨何培恩说过去五年因为不当行为涉及简易程序和正式聆讯的公务员大约有3000人，强调有错要趁早改正和清除不好的影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本港应用科学大学起步较迟，但是今年五月已经批出首间应科大，有其他申请者的审批已经近尾声，相信自资院校成为应科大，在开办新课程的灵活性会更好，更快回应社会需求。他又说不担心职业教育训练太侧重个别技能，近年职专院校训练学生在其他范畴亦都具备能力，以早前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为例，香港取得优异成绩。蔡若莲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回应小学体育科将会纳入评分试，强调当局希望学生有全人发展，不希望家长因而特别操练学生，最重要有足够休息。他又提到很多时压力源自一些家长群组，希望家长帮助子女顶住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8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63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6跌6.8，盈富基金21.36跌1.2。阿里巴巴94.85跌2.4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8，中芯国际29.55升4，腾讯控股424.2跌4蚊，美团193.4跌1.5，协鑫科技1.55升5仙，地平线机器人系报5.03系新上市，小米集团25.6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52.54，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3，人民幣7.121，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8154点，升49点。港金報25210蚊，跌3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20.72美元，賣出2721.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新田公路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啊，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噶。咁揸车朋友咧，请你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青葵公路去返九龙方向啦，近住长青隧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呢，大约喺两分钟前呢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青衣西北交汇处㗎。咁但係呢长青隧道出九龙呢，而家仍然係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出口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亦都係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近住芜湖街嗰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西边街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锦上路一段咧就挤塞，咁车龙咧排到过咗芝麻岭少少噶，就系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锦上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芝麻岭少少，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港铁东涌线工程，东涌线咧会喺10月26号星期六晚上，往来东涌站至到欣澳站嘅列车会提前大约2小时收车，咁即系晚上嘅11点左右咧就会停止服务噶啦。咁港铁咧就会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往返两个车站，咁其他路线咧就不受影响，咁详情可以参阅翻港铁网页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潮的泽华。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可以把泽华所喜欢的所有的潮流方面的资讯以及好吃好玩好看的分享给大家。当然穿搭始终少不了的，愿我们都是最时尚的。哦耶！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食烟和中风有很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的人差不多。健康最重要，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食烟了。即刻打1833-183戒烟吧。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非常之干燥噶，得41%嘅啫。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悬挂嘅。打工仔咧，打工有系想打得开心啦，最紧要睇下同公司个关系啦咁样。咁有人咧网上咧就分享咗咧，佢哋公司啊最近有个新嘅规矩，唔知你听完之后会唔会觉得即系比较不近人情咧咁样？因为原来咧佢个通告就话啦，因为太多嘅员工咧入洗手间入得太耐啦，而个原因。点解又咁耐咧？唔系因为做嗰件事，而系因为睇手机系啦。咁、可能佢又未必可以食到烟嘅，即系间间公司文化唔同啦咁样。但系睇手机系令到 玩手机搞咗成 玩啦睇啦。不过手机真系好能够消磨时间嘅，你唔觉得咩？即系你如果拎住手机喺洗手间咧，系唔知点解。系会耐好多。 我唔会攞洗手机入洗手间， 屋企都唔会噶。 洗手机，洗手机梗系唔需要啦，因为洗手机喺洗手间里面噶嘛。 好笑咩？ 唔系，我唔系笑噶，系 我觉得好笑。 洗手机，洗手机， 我唔会攞手 机，你攞个手机去洗啊？ 你唔会噶， 唔会， 你屋企唔会噶， 唔会 就咁入去， 好 快啫 嘛，系啊，跌咗落去点搞啊？ 同埋其实有讲过噶啦，你去完洗手间就快出嚟啦。 系啊， 系啊，尤其是系大啊，冇错，冇， 佢身体唔好， 去完之后就好快出嚟啦。 系啊，因为我真系好惊，都唔跌咗落去啊。 你会咯，你会小心嘅，因为 砰砰咁样。 唔系，我系唔会咯，因为觉得好污糟啊。 系啊，污糟吓，系啊。 因为你个手吓整完啲嘢，跟住你又攞个手机跟住出嚟咁样，你又唔会抹噶啦。 沉思一下好过啦。 以前咧，快啫嘛，做咩要去嗰度用咁多时间咧？唔使。 以前冇手机之前咧，我阿爸咧仲要攞武侠小说添，即系成份好大本嗰啲，睇，攞本书啊、杂志啊嗰啲咁样。好啦，呢间公司就为咗唔想啲员工咧嘥咁多时。时间咧就喺洗手间摆咗个 locker， 强制性咧唔该入到厕所第一时间锁咗个手机，然后先做你要做嘅事。咁啲员工就觉得啊，好似好冇自由，而家去厕所咧拎个手机都话唔得咁。但我相信呢一样嘢可能喺公司嘅角度就快去快回快翻工做嘢咁咯。 我同意。 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咧又咁嘅，你又唔好喺度话人哋要做啲咩嘢，你必须系会有一啲你破坏咗一啲规矩，人哋先至要再用一啲规。舉例去規範你嘅，有時你要諗翻退翻一步去諗下，點解人哋要有啲咁樣嘅規矩咧？咁啊，必須係你自己做咗一啲嘢。 你望住我講做咩啫？你意思係我啊？ 我意思係話你贊唔贊成啊？因為你做過老闆啊嘛，係咪先？ 你做乜咁敏感？ 哇！欣欣今日好靚啊，欣欣，唔係好靚啊，醫生，人又靚又叻又聰明。啱唔啱先？所以佢就係成好多時候，你就喺度怪人哋做乜做乜做乜。係 啊，肯定有人15分鐘都唔出嚟，就問：誒，佢揾佢，咦，未出嚟？佢洗手間，轉個頭又出嚟。 咦，又未出嚟啊？咁咪 系嘅，即系 规矩。其 实 讲真，你只会越嚟越收窄嘅啫嘛。你点会越嚟越宽松嘅？咁你有时有啲嘢一定系即系，我觉得呢啲有来有往嘅。你一定系做一啲嘢，人哋先至又会做一啲对付你。结 果越搞越大啦，又话买咗啲 locker 翻嚟，然后又叫人哋摆个手机入 locker。咁你系咪有个人看住啊？你又嘥咗个人喺度啦。 使乜看住？有啲锁咁 locker。 咁我你点知我摆咩入去啊？我有两部手机唔得。 哦，嗱，佢有罰則添噶。佢話如果你咧唔擺，或者如果你好似話齋你我兩部手機，我鎖一部拎一部得唔得啊？咁佢如果俾人發現咧，即係當然佢點樣發現就另外一件事啦。唔通佢裝你咩？唔得噶嘛。不過如果發現咗咧，係會有罰則嘅，即係咁樣咯。嗯， 我真係覺得如果間公司咁大個人。 系咯，细路仔 啊！你话咪得？我一定系嗰啲员工真系。 系啊， 其实又退一万步咁谂啦。其实间公司系咪都要自己好好地咁样去检讨一下？ 我都 觉 得系啊。 系咪 啊？ 点解你啲员工咁中意喺厕所玩手机咧？ 你仲要买啲 locker 喺度？会 唔 会 系个厕所太舒服啊？ 太靓， 有音乐啦， 有 音乐，有 嗰啲 有快乐， 瞓埋觉可能喺里边。 会唔会系咁啊？ 真系好好。 倒翻转会唔会就系整到个厕所唔好咁舒服嘅话咧，你就会唔喺里面度玩咧？例如啊吓，譬如有啲咁嘅厕所，我哋报道过噶啦，唔知几多分钟就扑一声，就自己开门添。 我以前乡下嗰啲旱厕咧，一格一格咧，好矮嘅啫嘛，梗唔会啦，即系喺到隔篱嗰个喺度，走 唔 快快脆脆走啦。 可以倾偈噶嘛，大家开会度，喂，你点啊？今日 系啊， 系啊， 唔好搞啦。 但系公司对员工咧呢啲咁嘅钳制嘅行动咧，最近咧。喺系咪韩国咧？我唔记得咗啦。总之有间汽车公司，佢因为太多嘅员工咧请病假同一时间，佢于是点咧？佢就系做家访啊，专登呢呢，睇下你系咪真系病。 又系嘥咗啲人去做。 系 一间 好大嘅汽车公司， 唔系啊，几好啊！佢可以有多啲呢啲咁嘅多啲制造多啲就业机会啊，系咪？嗱，你如果咁样讲啊，几好啊！你头先讲一间咁嘅无聊公司，又可以多咗一个人去看住个 locker， 系啊， 或者 我做 locker 嗰间公司又有一张单。 冇错，咁系咪几好？ 爽啊！ 好做。 我都派， 我 即刻 簽 字先。 頭先阿 Michael 講嘅嗰個咁樣係幾好啊！你無端端嘅話，你咪又要一人家訪啦，係嘛？一個唔得啦啩，兩個好唔 好？ 係啦， 好，你家訪再買包橙，水果店 對啊， 冇錯。 唔係你又講得啱喎，韓國也好或者日本也好，我一定要啲手信帶去啊。係 啊， 一定係攞住個膠袋係咪？可能有啲唔知冇咩和果子啊，即係諸如此類啲無無謂謂嗰啲嘢咧，係啊，即係兩篤咁樣跟住就去探訪。好，跟住又可以製造 又簽字咯喎， 係啊， 簽 啊 ，O 唔 O K 啊 ？O K， 做嗰啲咩嘢嗱？佢要搭車去，跟住可以係啦，冇錯，又可以冇錯啦，又可以搭多啲的士， 係啊， 好好 經濟 就 推動了， 好好做多啲啲咁嘅無聊嘢。 O K， 咁我哋三個點樣推動咧？ 點樣推動？ 係啊， 冇啊！而家你講出我贊成啦，好少咁樣。 多多啲無聊嘢，今日可以推動下。喂，早晨，早晨啊！聽緊風騷浮人，我哋有 Rock Show。 You said goodbye too soon. Breezing through the clientele, spinning yarns that were so lyrical. I really must confess right here, the attraction was purely physical. I took all those habits of yours that in the beginning were hard to accept. Your fashion sense, beards, lip prints, I put down to experience. The big bosom lady with a Dutch accent who tried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Her ad-lib lines were well rehearsed, but my heart cried out for you. You're in my heart, you're in my soul. You'll be my breath should I grow old. You are my lover,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re in My love for you is immeasurable. My respect for you immense. You're ageless, timeless, lace and fineness, your beauty and elegance. You're a rhapsody, a comedy. You're a symphony and a play. Honey, what do you see in me? You're in my heart, you're in my soul. You'll be my breath should I grow old. You are my lover,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re in my soul. You're an essay in glamour. Please pardon the grammar, but you're every schoolboy's dream. You're Celtic United, but baby, I've decided you're the best team I've ever seen.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affairs and many times I've thought to leave. But I bite my lip and turn around, 'cause you're the warmest thing I've ever found. You're in my heart. Stupid Ganes, you're in my heart.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孤独是人生的必修科目。你害怕孤独吗？其实人生的孤独是必修的课程。因为当你未成功的时候，你连身心俱疲的权力都没有。当你真正成功，站在人前，站在舞台上，讲起你的经历，先会有人相信，先会有人拍掌。在这个世界上，要获得人家的理解、支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些事你以为你的经历会换来人家的感动，实际上人家一点感觉都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好多时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感受，想要寻求共通之处。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基础，其实只是浮于表面上的喧闹。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对于其他人的理解也都各有不同。有时候你的立场只有自己会动，人家的意见都只能够工作参考。毕竟路是自己的。调翻转咁讲，人家的生活我哋都冇办法睇透。所以盲目咁想介入俾意见，或者只会扰乱思路，最终同想要嘅结果背道而驰。自己嘅世界、自己嘅生活、自己嘅所有，讲到底都系要自己去理解、去感受、去执行。呢个就系独处嘅意义所在。当你明白问题嘅真正所在，当你知道问题嘅关键，你会多谢孤独的存在，你会多谢那段时间能够一个人好好思考。孤独不代表与世隔绝，孤独是喧闹之中给自己一个独处静下来沉淀的时间。这个世界没什么是必须的，不需要想太多，放心做回自己就好了。人有时为了人家而改变自己，改来改去，你已经不是你，因为已经改得面目全非，最终有什么意义了？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成全人家，而是要做更好更满意的自己。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生活是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人的看法。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没有一个生命是能够替代的。如果你是参考学习人的人生，未必会达到同样的成就。时代的发展需要改变，请你抛弃自己。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属性，我们的任务是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利用自己的优势将生活照亮。可能你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生孤独的时候。请你忍耐一下，安排好自己，本身你就是迷人的风景，不用想太多，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自主的活动，令自己快乐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愿你找到独处的乐趣，做一个快乐的孤独人。 When I was young, I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印尼不单止海岛多，水清沙幼的海滩亦都是多不胜数。 例如荒漠多岛上面的粉红沙滩，是世上极为罕有的粉红色沙滩。 它的特殊颜色是来自岛上的微生物孔虫所生成的红色色素，将珊瑚染色，珊瑚的碎屑和白沙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一片粉红色沙滩。 粉红沙滩除了是影相打卡的好地方之外，亦都是热门的浮潜和潜水点。 海滩对出的海域是几百种软硬珊瑚和珊瑚礁的栖息地，再加上海洋动物种类繁多，成为潜水爱好者的朝圣热点。 除了荒漠多岛，位于巴厘岛隔离的龙目岛亦都有一个粉红沙滩。 虽然龙目岛的知名度不及巴厘岛高， 但是它的景色一点都不会比巴厘岛差的。 如果你想在一个较为淳朴和宁静的沙滩上面静静地晒下太阳，甚至浮潜、深潜、龙目岛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各位同学，我是 Miss Ma， 是你们的班主任，今天第一天开学，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是李丽瑶 Sarah， 他叫阮仲勇 Brian， 还有他马小强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好啦，快到十一点翻嚟，仲有我是 DJ On Air 同埋十一点半爱好系列一首季节嘅感觉嘅歌曲啊，翻嚟再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大家的心情咧特别紧张啊？点解啊？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有啲新嘅玩法吓，唔系啩 ？Michael， 你又玩咩新啲玩意啊？系啊，因为咧，我哋点解我嗱，首先解释点解我今礼拜开始咧又转咗少少个做节目的形式，因为你哋已经系开始慢慢成长啦嘛，开始有个 DJ 嘅初型啦嘛，开始有啲做节目嘅 idea 喺脑里边。如果咧仍然坐喺度咧讨论啲话题咧系唔得嘅，唔够嘅，所以我哋今礼拜开始咧，哇！我一阵间讲下点样做。而家首先交俾佢哋逐个介绍下自己先，由你开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三组的阿冧。咁其实阿冧呢个名咧系我婆婆好中意咁样叫我嘅，咁所以咧佢就好中意阿冧阿冧咁样叫我。咁希望大家都，咁希望各位听众咧都可以听到我呢个声音嘅时候咧都可以觉得好有亲切感啦。 Hello， 大家好，咁我就系203啦，数字嘅203。你听我把声系咪有少少觉得萌萌地咧？冇错，而家流感高峰期，大家记住保重身体啦，所以唔好好似我咁病咗落去啦。咁我哋到下一个啦。 Hello， 各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Haley。近排咧，我有一个兴趣系煮嘢食，唔知点解咧，好似好想去研究一啲新嘅食谱咁样咯。唔知各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有冇研究啲咩新食谱咧？ Hello， 咁多位听众你哋好啊，我係张光宇，我係负责今次风骚浮人嘅主持。咁啊，喺而家呢个世代呢，其实好多人都希望可以接受唔同嘅挑战，咁包括我在内，我都希望可以能够不断吸收緊新嘅嘢，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 阿光宇啊 ,Hello, 有冇听过三娘教子啊？ 沒有啊， 今日你三个女组员、啊 哦、 你会唔会有少少紧张，同埋今日好似有两个呢係借返嚟喎。 借账係啊。 会唔会有少少紧张啊？ 但我唔会喎、啊、我觉得都好开心。 好开心係咪 係，因为我不嬲，我啲人都话我阳气比较重啲，所以。 okay, 即係窄返住。係咪 窄返住平衡返係、okay, 啊。 好，喂嗱，我是 DJ On， 今个礼拜开始有啲咩新玩法呢？嗱，其实呢你哋已经系开始呢学习好多做节目嘅format 啊 ,ideas 啦，麦尼炳罗教咗好多啦，好好啦咁样。咁所以呢，我由今个礼拜开始，我希望每一组组员试下模拟做一个电台节目出嚟。我哋由朝头早啊最早啦，晨光第一线开始，跟住到风骚快活人，跟住到 Made in Hong Kong， 落嚟呢三个礼拜，唔同嘅组员咧就会试下用佢哋嘅方法重新包装做一个新嘅节目出嚟。而你哋抽到嘅节目，阿光宇你介绍系咩啊？ 系晨光第一线啊！ 嗯，啱啱瞓醒就要做节目，到底真系好考体力同埋努力噶噃。不如咁啦，我悭啲时间，我唔讲啦。落嚟我哋就听下由呢四位组员所主持嘅。晨光第一线，好 on air， 早晨啊，各位，欢迎 早晨， 欢迎又嚟到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啱啱起身啫，咁其实咧，我哋又要迎接美好嘅一日啦。咁其实我哋人生入面咧，硬系会有唔同嘅挑战出现啦。咁好似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我哋就要读书考试，有好多唔同嘅测验啦。咁但系咧，有冇发觉其实我哋人大过咗之后咧，仍然都想揾翻啲新嘅嘢嚟挑战下自己，就例如跑翻个牌嚟傍下身咁样咧。 系咯，即系大咗之后咧，即系呢啲太空虚嘅嘢就唔想掂咯，所以啲嘢揸手咯。所以就會開始想考牌咯， 考完牌有錢啊嘛，唔係可以成為一個 職業，考牌有嘢可以摸下實在啲啊嘛， 多啲細藝可以即 係係啦， 霸佔翻你啲人生嘅時間咁樣。 係啊，咁你哋有冇考過啲咩牌咧？嗱，我拋磚入玉，我講先啦。咁其實咧，我自問咧，有冇考過啲咩好專業嘅牌照嘅？反而咧，身邊就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例如去到十八歲咧，就覺得。點都要考翻個車牌揸下手先啦，咁樣可以揸下車去旅行嗰陣時候可以自駕遊啊嘛。咁你哋有冇考車牌噶？ 車牌其實咧，十八歲大家一定話十八歲一定要考車牌，但係咧我唔係哇十八歲我就即刻去考，我係隔咗幾年之後，有一日我媽話不如你考個車牌啦，好似有架車好似方便啲，又可以周圍帶婆婆啊去玩咁樣。跟住我就好啦，為咗帶婆婆去玩，我就考個車牌啦咁樣。跟住之後就去咗步，咁咁啱咧，政府又有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喎，咁又可以減一半啊嘛，嗰、那個錢，咁所以咧我就真係去咗步考車牌啦。 所以咧，原來咧女仔咧考車牌為婆婆，但原來男仔考車牌咧 為咗型。 是為了女朋友的嘛，應該是不是 我早排才不合格了一次，所以我都不同。 你為了邊個考先？ 我為了型咯。 為了型，因為要注意道路安全啦。咁多位朝頭早係咪？唔好為了型，我哋為了翻工。 當然安全咧，就係最即係定係第一嘅。咁我哋型咧，只係 bonus 嚟嘅啫。 因為通常我聽男仔講咧，考車牌係想考棍波為了型啊嘛。但係咧女仔咧，我有諗過要唔要為了型去考個棍波，但係不過算啦，即係我驚自己唔合格，所以最後咧都係。考了一個自動波嘅，但係都係唔合格嘅。 我只去咗型。 但係因為棍波咧，俾人嘅感覺就係你掌控嘅技術層面要多啲啊，即係可能睇得多頭文字 D 啊，或者一啲 杯水 係係啊，你就會覺得係啊，你就會自己代入到啊，我係咪呢個角色，我係咪車神咧？咁我不如考翻個棍波，即係呢個哪怕係難度技巧高啲嘅，但都寧願。啊、要付出多少少時間都要練好個棍波去， 但係唔合格喎、啊、你， 冇辦法啦，即係難啲。 唔好講，唔好講，傷害到佢自尊心就唔認啦。 但係咧，有時咧，即係我以前細個都覺得嗱，揸車咧，即係除咗私家車之外咧，我覺得揸電單車仲型啊， 係啊， 所以咧，我曾經真係有諗過咧，要去考電單車。你啱啱咪話咧，你係為咗婆婆，甚至咧係你媽咪叫你去考嘅。咁我嗰陣時咧，即係年紀仲輕啊嘛，咁考牌之前咧，就諗住去問下家母嘅意見啦，睇佢點睇。點知咧，佢就同我講話。在香港咧，你唔好考車啦，好貴噶。你考電單車啊，跟住我心諗， 唔係家母其實為你著想，佢想你去送外賣啊， 唔係 幫補家計啊。 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即係正常嘅屋企人咧，都係會擔心你安全嘅問題啊嗰啲，甚至佢聽到我為咗型想去考即係電單車呢啲咧，佢應該係會阻止我噶嘛。但係我媽係冇噶，佢係好支持我去考電單車 的。你媽咪有冇車牌？有冇電單車牌 嗰啲？係咩牌都冇喎，而家。 因為我發覺咧，有樣嘢就係而家啲女仔咧多咗人中意考車牌，以前可能比較男士會多少少，即係可能近啲十零年左右咧，開始有啲真係你見到道路上都有啲女司機喺度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可能都係關於啲即係女性都可以自己去自立嘅一個象徵啊。你哋認唔認同咧？ 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車咧，你係要考牌之外，男女都要考啦。但係仲有一樣嘢，我都覺得要考牌咯。其實做仔女都要考牌咯，因為其實我作為一個仔女啦，我曾經同我媽講過一句好不孝嘅説話，我就同佢講過話：媽咪，你唔好退休住啦，因為我想你繼續做嘢，去送外賣都可以幫補家計。但係跟住我媽嗰陣時係對我一句不屑一顧，佢同我講就同我講話叫我做個孝順女。這個時候我真正知道，原來我要做一個孝順女係真係要考牌。 你係第一個女係嘛咧？ 咩啊？ 即係你係獨生女定係有兄弟姊 妹？我唔係，我有個阿哥嘅。我阿哥講嘅嘢冇我咁過分嘅，佢比較孝順。 我都有曾經講過啲好過分嘅嘢，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都係童牙，即係好似細個嘅時候好似咩都唔知咁樣就亂咁講啦。跟住有一日我爸爸生日嘅時候咧，我就冇人買蛋糕喎，唔知買嗰日生日。跟住之後咧，我就同爸爸講咗一句。 自己的事自己做，跟住之後佢就自己落咗去買咗個生日蛋糕翻去。咁所以我的而且確，我覺得做子女嘅真係要考牌嘅，都要去學習學習嘅。 我做父母嘅，我認為做父母嗰個成熟，即係要考牌嗰個位置多啲，因為始終子女咧都係細細個乜都唔識啊嘛，咁父母始終生小朋友之後，佢都要問下，即係佢都要參考下其他人，即係究竟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好嘅父母咯。 其实我们除了考车又要考牌，然后我们做父母做仔女都要考牌，其实到底还有什么要考牌呢？我们今天都很欢迎我们的观众打上来和我们一起去讨论这个议题的，不如我们立刻放他进来先。 喂，你好。 是 早晨。 怎么称呼你？ 你叫陈太。 陈太你好。 是因为我近期我煮饭给我老公吃，那他就食到水吐不服咁样咯，我就好唔开心。 你煮咩俾佢食啊？ 佢近期净系叫我杂菜俾佢食算啦。 杂菜都 因为我其实谂住话，即系老婆啊嘛 ，sweet 啲啊嘛，咁我谂住话芝麻糊捞饭咯。咁我跟住，但系佢又唔食，我唔明点解佢唔食，即系太极形状咁，我觉得好有美感，但我老公唔识欣赏咯。佢叫我煮饭考牌，你话我应该点做啦？ 咁其实我又觉得，即系有时煮饭呢样嘢咧，都系需要即系每一个考牌嘅人、新牌嘅人咧，都系有一个值得被原谅嘅机会嘅。咁陈太唔需要太伤心。 但系陈太，你本身自己中唔中意煮嘢食噶？ 我中意食我煮嗰啲嘢咯。 你有冇话咩手拿手小菜咁样啊？ 芝麻糊捞饭， 芝麻糊捞饭 就拿手小菜， 或者系因为。啲午餐肉煎完之后好油腻嘅，咁我唔中意我老公食到咁油，咁成嘴油晒，咁我哋唔开心啊嘛，咁我咪会将佢蒸翻佢咯，咁煎完再蒸就会水分充足啲，我想我老公补水。 咁你老公会唔会都食得好开心？有冇食得好开心先佢？ 我老公一路食嘅时候，佢就系同我讲我爱你咯。 佢咁都系好事嚟喎，呢个 真系好爱你嘅，我哋 浪漫嘅呢件事啊， 我哋全部听众都感受到应该。 你自己有冇试下分享呢个菜式俾其他朋友食？但佢做 我其他朋友佢哋主要系话，如果见到我就想食外卖咯。但我真系唔明点解咯。但系其实我觉得煮饭考牌呢样嘢系正常嘅，但系唔系我咯。 或者可以睇下你老公系中意食啲粤菜啊，定系中意食下啲咩特别啲嘅菜式啦、啊。 我老公应该净系中意食我煮嗰啲咯。 咁更加冇所谓啦，你想煮啲乜嘢佢都会咁中意食。 都原谅你嘅，因为你一个新牌喺嘢上 面考一个新嘅煮饭牌， 系啊，考新牌啊嘛，咁、啊、所以咧都系有值得原谅。 因为而家即系其实我发觉人咧都系有好多嘢去挑战，即系可能唔使惊自己啊，或者唔系一个 junior， 系一个新牌。我觉得因为人其实活到老学到老嘅，去到80岁你都仲系学紧，所以啊唔需要担心自己系唔系一个新牌。咁啊送俾大家有 Jenny 李恒艾嘅新牌仔。 大踏步踏出氧气罩，还未跑。读书也有教，勤力有神奇功效。不过世界想变美丽，需要400般武艺。读完目前学位，又有下条难题，穷极一生新牌仔。戴上60年后，仍然唱歌新手，如此努力学完滑，沿途仍无朋友，挨侮辱含泪接受，中枪了继续走，但对父母亲别提及伤口。何解见习10年后，仍然未变高手，头发乱了继续再烟抽，当初那群队早已变成木偶，得我不肯放手。 好，我是 Terry， 十一组。好劲噶啦，我觉得即系即刻要组织咁样样。冇乜食螺丝，又有交流，又有能量咁样样。我觉得其实已经同埋第一次开麦嘛，即系第一次开麦就要做晨光第一次，我觉得 OK 嘅。不过就 在我心目中可以再能量高一点，我觉得玩得未够开心。是 我是阿 Pair， 咁呢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因为你们组本身是得两个人是同组嘛，咁我觉得可能啲化学反应是未咁爆炸嘅，咁所以可能大家有啲见外咯，系有啲唔熟咯，但系我觉得都好尝试，好努力去接大家讲嘅嘢啦，例如系即系可能第二位女仔佢会讲佢有咩问题啦，又或者扮埋听众啦，咁我觉得如果有多啲嘅互动，即系可能唔系大家净系讲我想讲嘅嘢，而系我会因为你有咩情况，跟住我会搏一搏你落去嘅，然之后先有个回应，先再讲自己，咁会好啲啦。跟住听落去就会成件事系 harmony 啲。 咁我系第五组嘅青啦。咁其实一开始听到考车牌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即系大家香港人都成日谂考唔同嘅牌啦。咁但系越听耐咗之后就觉得个节奏有啲慢，即系你会 expect 可能跳多啲考唔同类型嘅牌啦。咁或者可能即系香港可以考运动教练牌啊，可以考急救牌，咁就唔一定系车牌。咁所以当你要去跳第二个牌嘅时候咧，我就好期待听到会唔会系讲担遮要考牌咧？但系当我听到仔女要考牌嗰下就觉得神光第一线嚟讲会唔会呢一个 topic 太过沉闷太过深远咧？咁所以就变咗个节奏唔够快唔够 interesting 啦。去到后面可能封 in 嗰个位有 impressive 到我嘅，咁但系即系就会你就会讲咁如果你预期都系封 in 嘅话，咁不如一开始就系唔同观众唔同听众封 in 去讲唔同嘅牌，跟住再由主持去 round up 翻首歌，咁我会唔会跳得再快啲？咁成个节奏会比较吸引你。 我是第三組的阿林，今天很開心終於可以做到這個 exercise， 之前看了這麼多組去做這個節目，但是今天呢這個新挑戰對於我來說呢，是我覺得自己可以再發熱多一點，又或者在接駁大家那個說話的時候呢，可以銜接做得再流利一點順暢一點。我給自己73.89分啦，即系可以再有更加多嘅进步空间嘅。 大家好，咁我就系第九组嘅203啦。咁我觉得今日嘅表现咧系可接受啦，接受范围内啦。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今日把声十分之动听咧，即系有啲鼻音咁样，但系咧我都觉得系内容上都系滑算有趣啦。我谂，所以我觉得我会继续努力加油，同埋如果要俾个分数嘅话，我谂十分入边可以俾到6分啦，两分系俾个群嘅，2分系俾把声嘅咯。 我系第七组嘅 Haley， 咁今日有一个新嘅挑战，就系要好似我哋要主持一个节目咁样啦。咁以往可能吸收其他组嘅经验，我会可能谂谂呢条题我会点样做咧？咁但系要原来当呢个新题嘅时候，要主持一个节目系的确系有难度嘅。咁今日我会俾自己紧紧合格，因为之后我希望自己每一堂继续加一啲分落去啦。 大家好，我系第七组嘅张光宇。咁今日嘅表现，我觉得自己4分啦 ，out of 10分，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再急才可以再好啲，因为我觉得自己喺接三位女士，佢哋因为佢哋好快转数转得好快，今日可能我稍微未跟到佢哋个天马行空，因为佢哋好出色呢方面，系咯，即系4分噶嘛，仲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噶嘛。 再一次俾啲掌声，我哋台上四位组员，好唔好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我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肥强，你咩事啊？你企咁高，会危险啊！落翻嚟啦！ 小狼姑妈，我系谂住试下感受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啊！不 不过原来真系好高，我好寒啊，扶我落嚟啦，唔该。 企得高就梗系望得远，不过平台稳唔稳阵、安唔安全唔系讲玩嘅。想知多啲关于流动工作台及轻便工作台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我系 Christy 陈怡。 好，十一点29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号人啊，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悬挂。咁啊，而家翻嚟咧，我哋会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系今个礼拜四嘅爱好系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地点位于香港东北水域的赤洲。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暂时未知道恐龙的种类，专家要继续研究，并与大湾区的相关恐龙化石或者恐龙蛋化石再作比对。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发现的恐龙化石除了研究历史之外，同时可以用好化石举办展览，构建故事，让市民了解华南地区的恐龙，串联起大湾区的故事。负责文物保护的人员会与大湾区的对口单位商讨如何做策展工作。古迹办下午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讲座，由专家讲解中国的恐龙和恐龙研究，有关恐龙化石亦都会由明天起在探知馆向公众展出。国际邮轮银海新星号首度访港，今朝停泊在尖沙咀海运码头，船上大约有700名旅客将会在香港逗留两日一夜，当中有300多人获邀出席在中环海滨举行的美酒佳肴巡礼其中一个环节。朝早在邮轮泊岸的时候，码头有醒狮表演欢迎旅客，有来自美国的旅客表示将会到山顶游览，又想吃点心。海港城话，今年预定在海运码头靠泊的航次达到56次，较去年上升近一倍，总靠泊日数亦都由53日上升至150日，增幅达到180%。今年海运码头预计将会接待超过34000名旅客，较去年上升超过一倍。有調查發現，本年度香港平均薪金調整幅度為3.5%，是連續兩年高於澳門和廣東省城市。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心、香港人才管理协会和广东省人才开发与管理研究会在7月至9月进行调查，收到大约280份问卷，超过70000名雇员参加，涵盖11个行业。另外，应届毕业生平均入职月薪为19515元。职位空缺方面，有61间参与机构有职位空缺，占总雇员人数3.7%。79间有制定退休年龄政策的机构，超过10%表示会考虑将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65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67点，跌193点，总成交金额87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9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2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5.34，跌9.4；阿里巴巴94.25，跌3.05；中芯国际29.25，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45，系跌8仙；美团190.8，跌4.1；腾讯控股422.6，跌5.6。協音科技1.55，升5仙。新上市的地平線機器人報4.65。小米集團25.5，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8，日元152.52，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3，人民幣7.117，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48点，升144点。港金报25,22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2.4美元，卖出2,72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嚟啦，新田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新田公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去上水方向近石湖围嘅行车线咧就已经重开翻。咁一带咧都仲系好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十八乡路回旋处。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西区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潮商学校慢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的时候千祈不要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923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事都不重要的，因为在哪里吃什么东西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你可以跟一个你喜欢的人一起，那就会是很开心的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今个礼拜我呢个话题就系季节嘅感觉。有阵时有一种感觉咧，系一种体感啦，或者心里边有一种嘅由外边嘅温度啊、事情啊带入嚟心里边嗰种季节转移嘅感觉。如果咧大家有喺屋企种下嘢咧，你可能会都有我呢一种谂法，就系季节嘅转移有时咧系由一块树叶开始。如果你有花园嘅话，你会知道咧。开始到到九月十月咧，你每日一定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做， 扫树叶啊嘛， 扫树叶。 我冇花园啊，我楼下都好多树叶。 是吗？ 是、哎、啊、阿姨都会扫。 日日要扫。其实呢那个画面可能你觉得很浪漫啊、很有季节那种感觉。但其实扫树呢都挺烦的。如果你日日都如果你做那些叫清洁工人啊或者一些员工即是那些花园的园丁啊其实扫树是一个几扫完又有扫完又有的。那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古仔呢他是一个和尚仔很烦日日、啊、师傅啲叫扫树叶。于是有一天他就熬啲树快点落晒先。听日就唔使扫啦，咁样点知熬完之后咧，第日一样有新嘅树叶。阿师傅就话啦，其实人生就系咁样，问题咧每天都有，你唔可以解决听日嘅问题，所以唔好为听日嘅事烦恼啦，开开心心过好今天就可以啦。一块树叶令我谂起呢个古仔，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曲。好多年前，阿 B 哥钟镇涛嘅呢一首好抒情嘅。Right Here Waiting 的中文版《紅葉斜落我心寂寞時》送給大家。 挽留十数枝。 些标志。再会何时？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曲。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我哋呢早上送俾大家有阿 B 钟振中。好啊！ 今日咧见到个天气咧就真系好舒服啦，26度，相对湿度38%，虽然有啲干，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天气慢慢凉咧，除咗会俾到你个人有一种就系非常之舒服嘅感觉咧。我唔知道兩位會唔會有呢一種咁嘅感覺，有時真係嘅揸緊車好舒服咁樣去聽住一啲歌，你就會覺得嘅就係活著真好。 嗯，係啊，同意啊。 有健康真係無價寶。 嗯。 喺呢一個圈咧，我覺得我自己自問即係咁多年咧好感恩，因為咧遇到有好多好好嘅人，咁亦都希望大家咧都繼續可以身心康泰，一起繼續優雅地過一歲又一歲。咁啊，今個星期咧，其實得知有一位嘅朋友啦，佢嘅身體咧係唔舒服嘅，咁其實講真係非常心痛。咁但係見到咧佢經歷咗一個咁大嗰個治療之後嘅話咧，仍然係精神奕奕。好坦白講，我覺得佢仲好靚仔，所以咧係真係真心咁樣去佩服嘅。所以無論如何，我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日呢一個時間，可以好咁样去祝福呢一位大家都咁爱锡、永远都充满住能量嘅杰仔，希望你能够全面康复，努力咁样争取自己嘅健康，亦都期待咧你可以快快脆脆站在台上啊，可以好似我哋以往见到嘅草蜢一样咧，继续跳跳扎，祝福你。 一句接一句，一对接一对，谁的流行曲现在已经几多岁，旧时某某拍着拖脆弱到听失恋心碎，一句中一个，我们是流行曲，就像日子的经过，就如你我爱什么，配乐也扣上那些歌。我们有歌曲作伴，一起也一步，从来都不算你们，就如我又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流行歌，活在脑海改不了，但求永远发着笑，渴望要跳舞有多少。我们有歌曲作伴，一起也一伴，从来都不算你们，就如我沉闷就是有不满，总会找到心爱那一半。沉闷就是有不满， All the best， 杰仔 ，love you。 嗯，最后康复啊！ 我谂起嗰日录个。 是不是 就仿如昨天 是啊 他坐在我隔离、嗯、然后录到啱啱 玩咩话 同埋你记唔记得就是之前其实他就是在那个 corridor 度行过 的 咋 好大隻的 好大隻好健康咁、啊、就我见到他就是我同他讲话、哎、你可唔可以帮你录一个 jingle 啊他二话不说、 啊、 坐低就嚟啦 是啊 这个就是我认识的杰仔啦 但他唔记得我的名字 呢个都系我认 识但呢个系都系个 trainer 最吸引的地方 你弹 马咩话？ 呢单嘢系冇错。 咁好彩阿天恩又即系保留翻呢啲，我觉得 系 好好精彩。你写剧本都写唔到，同埋佢讲唔到。 同埋呢一样嘢系只会一次嘅咋， 冇错， 只可一次嘅咋。 系啊 ，NG 都系一次嘅咋。 系啊， 系啊， 真 系 好正啊！马咩话？ 系啊，加油啊！ 好、嗯、 好努力，加油，加油，加油！我想问一下两位有冇试过抄歌词噶？ 梗系有啦！ 哇，我细个好中意抄歌词噶， 抄英文歌词， 中英我都有，日文就冇啦，唔识 日文。 特别我中意用咩呢、嗯、我中意用嗰啲 墨水笔， 唔系嗰时我唔兴用墨水笔，仲系用 我中意墨水笔噶， 系 我中意佢整到成只手咧污糟邋遢噶。 同埋咧，因为有啲字咧，有啲中文字咧，你会装得好靓、 嗯。 你发唔发觉啊？ 系嘅。 吓、啊，比如话 梦字啦。 吓、啊，你例如个李字好易装嘅。 系。 哦，好易装到佢靓啊！ 系啊， 易写到靓啊！ 系啊，系、 哦、 嘛？ 梁 计张个梁 OK， 个计字啊， 好 难装。 嗰个系好难。 系啊，个张就容易啦。系啊，咁嗰时咧。 装啊，咁装啊， 继续啊，继续啊，装人嘅装， 哇，你仲 dirty 啊！ 我有几 dirty 啊！有时候啲嘢你都要装下睇下啫， 我都唔系好明嘅，装得个好靓，写得好靓得唔得 啊？即系装饰嗰 个 字，书法嘅一种 左右对称啊，一边高一边低 啊， 装出嚟啊，真系好靓噶。咁啊，细个咧，你知啦。好无聊噶嘛，成日都少年不识愁滋味， 系 咁啊，相东比抽一定会有噶啦， 会噶，呢啲时候好容易噶， 系啊，你会好感慨啊，好似头先阿 Michael 话，哇，成条地， 成条 街都系落叶咧，好正， 一踩上去唰唰声， 系啊。你知唔知咧？九龍塘三個公園呢一條街好多葉㗎。 哦，知道，係咪好長好窄嗰條街？ 係啊，三個公園，哦， 啊、 即係以前 TVB 隔離嗰度嘛？ 唔係， 係咪歌和老街嗰度啊？ 下邊嚟㗎，近九龍塘地鐵站啦。總之嗰度咧有條街咧。 哦，我知嗰個三個公園， 一條街咧，永遠好多葉喺度， 因為兩旁種滿樹。 係啊 ，MV 咧好多時都係拍噶，即係一啲導演話點啊，問我點，六九龍塘咧最易噶啦， 最易啦，行嚟行去咯，係啊，咁你翻去指埋咁 賣嘅咁啊，同埋咧， 冇錯。 行嗰啲路咧，時時實實真係好好睇。 跟住又影下隻腳啊，影下隻手啊，影下隻眼啊，影下啲咁樣嘅。 close up 個頭啊，然後又拋啲葉。 係啊，冇錯。 喺個鏡頭前面飛幾快。 放啲煙咁樣，放啲煙，拋啲葉落啲水。 就好 有 意入， 好有活力 啦。係啊，係啊。咁有一次咧。準備落去拍啦，咁我落去先啦，我費事上電視台啦，我慢慢喺下邊等你哋。 係， 咁我坐喺度，哇！突然間見到啲葉喎，於是咧又 男主角仲唔係我？諗到你諗啲咩衰嘢啊？ 我真係有諗過， 係咪先？係，真係跟住攞支煙仔出嚟， 扮愁水， 煙仔出嚟食啊！ 扮下愁水， 一點咗之後變羅偉鵬。 冇點知仔，我哋呢啲好健康嘅， 我唔食煙嘅， 係啊， 係啊。 但係你哋真係諗下咧，如果 close up 只腳咧，淨係個鞋咧踩地下咧， 冇人知係邊個， 都好有活嘅， 一定係咁拍，係 啊，可以好多幻想啊嘛。 結果咧，我如願以償啊，因為咧個男主角冇嚟啊， 咁都得嘅。 導演就揾我啦，佢話唔使驚，唔見你個頭， 唔得， 唔影 樣。其實咧，如果影你個腳部嘅話，都可以好容易就會知道係你嘅。因为你会左脚跟右脚， 因为你个步姿啊，唔够靓仔，靓仔嘅行路都有个姿势。 你知唔知你行路原来有声噶？ 我知啊， 你有声噶，唔系嘭嘭声 啊， 你沙沙声啊，因为你成个棘住咁行噶， 系啊， 有冇留意？ 有啊， 系啊，你成个叉住个地咁去噶， 系啊， 系啊，唔得。 咁嗰 马失前蹄， 睇身边有冇拍噶？ 梗系有啦， 有冇得睇噶？仲 唔知啦？几廿年前， 边个嚟噶？ 啊！ 我想睇下，真係好打有限。 我都想睇下喎，咩歌啊？嗰只咩歌？ 我淨係見到嗰只腳啫嘛。 唔好意思講，又驚大家跟住咧，又就又抄埋抄埋，之後又 po 上去係嘛？ 驚啊！ 我係你，我都唔講。 係梗唔講啦。係啊，嗯。咁但係咧， 男歌星定女歌星啊？ 男嘅，所以先問翻我啦。 揾佢拍啲 所謂 只 腳啫嘛， 咪 俾你著對高踭鞋咯。 影影背脊噶， 唔见噶， 真系净想知噶， 净系只脚啊，同埋手啊，咁嗰啲毛毛坏坏嘢插落个裤袋度嗰啲咧，总之 明啊，托下啲即撇，即整下啲头发啦， 系啊，总之有咁哀伤，咁哀伤， 系啊，冇错，剪埋剪埋系噶啦， 系啊，真系唔觉噶， 真系唔觉噶， 系啊，跟住嗰个男主角睇翻，咦，我又拍咩毛啊？佢以為佢攞翻以前拍嗰啲嘢， 好犀利喎！ 冇啊， 瞞天過海啊，真係。 係啊， 以前真係好犀利。 係啊，以前真係好犀利。 我話知你，你冇人嚟都得。 呢一個場就 空鏡。 係啊，因為嗰啲時間好緊迫。 好，因為好多嘢做啊嘛，嗰陣時候。 咦？你都做好多幕前嘅工作喎，都有啲男主角做下喎，犀利。 出一出鏡，我有$500喎嗰陣時。 啊！ 咁多。 好高。 係啊，好高㗎啦嗰陣時。 Artist 都冇錢㗎。嗰時 artist 拍錢係冇錢㗎， 因為 artist 自己嘅歌就未必有錢。 鋪毛你隻歌嘛？ 哦，原來係咁㗎。係 嗱，我唔知可能有，但係俾人食咗， 袋咗嚟你嗰個袋。 我食， 袋咗你個袋。 唔關事， 從我部手。 嗱呢一首歌，我令我勾翻起好多呢啲畫面。 就係呢首。 係啊。 哇！啲六十年代。 有你，有你隻腳。 鄭少秋嘅。悲秋风， 悲秋风，碎春梦，更深境听夜半钟，故乡梦里只匆匆，难遇考窗头帘笼，襟寒寂影动，欲尽水乡已无从。秋心恨重重，悲秋风，寄春梦，家乡一切在脑中，百花艳美，草青葱，蝶舞蜂飞，戏绿丛，青苗两偷种。老洒蕊尽红，秋来雪霜冻，谢了春花变残红。悲秋风，怯春梦。苦甘嘴色泪已涌，那堪梦觉一朝空，更怕沧桑劫后勇，心清已冰冻，自顾此心怨命穷，飘萍那堪中，落拓他乡人痴。 肥强，你咩事？你企咁高嘅危险啊，落翻嚟啦！ 小龙姑妈，我系谂住试下感受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啊！不过原来真系好高，我好寒啊！扶我落嚟啦，唔该。 企得高就梗系望得远，不过平台稳唔稳阵、安唔安全唔系讲玩嘅。想知多啲关于流动工作台及轻便工作台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我系 Christy 陈怡。 中午12点，先听新闻报告。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十二点十一分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36%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风势颇大，同埋有骤雨，海有涌浪嘅。呢个时候送俾大家，星期四十二点后。 寻找爱的故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阿慧在37岁时候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救了他的命。在那日之后，阿慧和他自己和他永远都见不到的捐赠者许下了承诺，就是他会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会很努力地去令自己变得更加好，因为他知道身体健康并不是必然的，所以跟着下来活着的每一秒钟，他都知道是赚回来的。大概10年前，阿伟觉得不舒服去看医生，经过连串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他，他身体里面有大大小小的肿瘤。30岁的时候，阿伟被诊断出有 cancer。 手术切除了可以切除的癌细胞之后，阿伟开始接受化疗。化疗完了几个月之后，他开始觉得行斜路的时候喘晒气，好辛苦。原来化疗虽然救回他的命，不过不幸的是，化疗摧毁了他的心。阿伟一次又一次地入急症室，直到有一次心电图显示他患了扩张性心肌病。这种病会降低他的心泵血的功能。阿伟的病情并不乐观，但是他还未差到可以排队等心脏移植，所以医生只可以帮他安了个心脏起搏器和开些药给他吃。6年以来，阿伟都有心力衰竭，他有心无力，每日都似担完10担泥咁。佢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而佢终于有资格去等心脏移植了。其实在佢等嘅时候，佢已经晕过几次了。嗰次晕咗入急症室，终于俾佢等到有一个新嘅心脏。在等紧做手术嘅时候，其实好多亲朋戚友同埋护士都出咁转嚟睇佢。不过阿伟完全不知道有谁入过他的房，因为其实那时他已经没什么意识了。幸好手术很顺利，换了心之后，阿伟首先感觉到的是他的心跳。他病了这么久，几乎已经不记得有个这么健康的心在强而有力地啵啵啵啵啵啵地跳是什么感觉了。重获新生真好值得庆祝。但是阿伟的家人和庆祝的时候，阿伟其实没有忘记到捐赠者的家人正正在经历很悲伤的时刻。阿伟对捐赠者这种救命之恩的感激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唯有下定决心每一种回馈的方法。阿伟开始大蜕变，刚刚开始物理治疗的时候，他只是可以在诊所里面很慢地散步，跟住佢可以慢跑，而再过咗冇几耐，佢竟然可以跑步。佢觉得个感觉好好，所以佢一直逼自己跑得快啲，又希望可以跑得长啲。喺跑起步嚟嗰几分钟，阿伟感觉到做运动员嘅兴奋。佢即刻回忆翻以前健康嘅时候，久唔久做运动嘅感觉。喺嗰一刻，佢知道佢一定要变翻强壮。心脏移植了大概只有一个星期之后，阿伟就急不及待地开始训练自己了。大家估都估不到，阿伟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职业运动员。在手术之后的1年里面，他参加了17项耐力赛，包括半马和全马。而第二年呢，阿伟还竟然参加了3项铁人赛。在这么多年里面，各个医生都不停地告诉阿伟，在移植了心脏之后，他都不可能变回未病之前的生活，执回条命仔已经很好了。但是坚强的阿伟，他过完一关又一关，他完全不肯妥协。今天他继续用他这个 在鬼门关道爬翻转头，与参加三项铁人赛的故事去感染其他人。阿慧以生命影响生命，用佢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和斗志，去激励住听紧呢个故仔的每一个人。 找爱的故事，生命的告别派对。曾经网上有一条片，非常之多人上网睇，同埋将呢个片分享。呢一条片影住几个黑人着住同一嘅制服，抬住一个棺材，仿佛进行一个丧礼，但系佢哋嘅表情非常之开心。而且跳嗰只舞亦都好开心，好兴奋，仿佛做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一样。点解呢？唔系有个人离开咗咩？ 如果有一个人离开咗呢个世界，唔系应该悲伤嘅咩？点解佢仲开心到不停咁跳舞，抬住副棺木嘅咧？网上流传一个古仔，据闻就系呢一段片背后嘅故事。话说有两个朋友相识多年，大家友情非常之好，无论做啲乜嘢，去边度都经常一齐。后来其中一位朋友患上不治之症，喺病床上边离流嘅时候，佢叫咗佢嘅朋友嚟，佢话可唔可以喺我葬礼上边，你为我搞一个开心嘅派对？佢个朋友听到之后觉得吓唔系啩，跟住眼泪已经流咗出嚟。佢话我要帮你抬住棺材跳舞，仲要好开心。我真系做唔到，你唔好开啲咁嘅玩笑啦！我哋几十年嘅朋友，你走咗之后，我得翻一个人，已经好唔开心，冇人陪我倾偈，冇人陪我旅行，我就算唔流眼泪都好难，我点可以开心地跳舞呢？呢个病人瞓喺床上边，跟住就话啦：，我觉得人生好似一场 party， 不过我呢个客人要先告辞啦。而你哋，我希望你会继续喺 party 里边开开心心，继续饮你想饮嘅嘢，唱你想唱嘅歌，同埋跳舞。我唔想我一走，你就删咗个音乐，摆低晒嗰啲酒杯，好似大家都因为我嘅走而唔再享受人生。呢个 party 因为我一个人就破坏晒。我唔想咁样，我想我走咗之后，当我离开个门口，我仲可以听到你哋好开心嘅笑声，听到啲音乐继续。人生就系咁噶啦，会有人走先，但走咗之后，我会希望你哋喺 party 里边继续开开心心咁享受你嘅人生。所以我希望今次礼拜我搞个开心嘅 party， 令到我呢个丧礼系人生嘅告别，但系快乐嘅派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没什么人可以帮我完成这个心愿的了。可不可以你答应我，在我的丧礼上面安排一场比较热闹开心的 party？ 这个朋友听完之后忍住哀伤点点头说，好啦，那在你的派对上面我就做一个最快乐的抬棺材的人。听讲就系咁样，佢揾咗好几个朋友嚟，一齐着住同一嘅制服，然之后抬住个棺木喺度跳一个好开心嘅舞。而呢条片亦都俾人拍咗之后摆上网，大家觉得呢一种嘅想法，其实都系咪一种好豁达嘅想法？摆低哀伤，人生本来就系一场 party， 一场派对，有人嚟，有人走，但系走咗之后，人生必须继续。快乐，希望继续享受人生，享受直到最后一日。 危险就落翻嚟啦。 小龙姑妈，我系谂住试下感受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啊。不过原来真系好高，我好寒啊，扶我落嚟啦，唔该。 企得高就梗系望得远，不过平台稳唔稳阵、安唔安全唔系讲玩嘅。想知多啲关于流动工作台及轻便工作台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我系 Christy 陈怡。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洋。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星期四嘅中午12:29，听紧风骚快活人，我哋好快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后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噶，唔好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根据现时预测，热带气旋潭尾会在今晚至到听朝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10点至到听朝4点之间发出1号戒备信号。預料潭尾會逐漸移向海南島一帶，而東北季候風會同時影響華南。在潭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星期五和週末期間，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文台會視乎潭尾的動向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初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潭尾隨後的移動路徑存在變數，有機會在下周初在海南島附近徘徊，甚至轉向偏東方向再次橫過南海中北部，但是會逐漸減弱。申訴專員主動調查規劃署和地政總署對土地違例發展的執管行動，並且提出共16項改善建議，包括在執管流程和力度仍然有進步空間。公署發現規劃署處理部分重複違規個案的時候做法有欠阻嚇力，應該研究以遞減方式縮短法定通知書的遵辦期，同時應該納入更多考慮因素，增加違規成本。公署留意到當中有2宗個案涉及違例將私人土地用作儲物和停車場，性質屬於易糾正或重犯情況。至於地政總署，公署說有個案顯示署方未有適時完成屬於優先處理類別的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個案，應該加強培訓，確保職員清楚了解執管角色時，確保職員是清楚了解執管角色，適時跟進違規和違契個案。有調查發現，本年度香港平均薪金調整幅度為3.5%，是連續2年高於澳門和廣東省城市。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心、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及廣東省人才開發與管理研究會在7月至9月進行調查，收到大約280份問卷，超過70,000名僱員參加，涵蓋11個行業。另外，應屆畢業生平均入職月薪為19,515元。職位空缺方面，有61間參與機構有職位空缺，佔總僱員人數3.7%。79間有制定退休年齡政策的機構，超過10%表示會考慮將退休年齡由60歲延長至65歲。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55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9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9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26，跌2.2；恒生中国企业75.2，跌1.06。阿里巴巴94.15，跌3.15；中芯国际29.25，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4，4.6，跌8.4；美团190.8，跌4.1；腾讯控股422.6，跌5.6；地平线机器人新上市系报4.28；协鑫科技1.55，升5仙；小米集团25.45，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52.2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83，人民幣7.114，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2。日經平均指數報38,075点，跌29点，港金報25,220元，跌3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25.6美元，賣出2,726.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北一南， 南来北往，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在京港话你知这档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京港两地的音乐、美食等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外在的光怪陆离和内里的丰厚底蕴。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爱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感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以为乜都计好晒，但息口话变就变，边有得计？香港年金俾你成世都有保证收入，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享终身加码二重赏，年金拎多啲，保费俾少啲。即打2512-5000揾香港年金，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 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嘅最后半小时，多谢 Eric 今日开紧一个好重要嘅手术啊，所以咧佢唔能够参与我哋嘅节目，我哋祝佢下个礼拜咧就继续翻嚟同我倾偈啊， 唔好咁大声，我惊嘈到佢。 好，咁啊继续可以讲下动物啊，咁啊讲下呢个。我哋即系嚟紧香港嘅一个新嘅嚟到我哋嘅生命嘅小熊猫咧，你唔想个熊猫？ 系、啊、 其实熊猫咧都系一个熊猫经济嘅、大家有冇留意噶、 啊？ 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嗰个地方系有熊猫嘅，咁啲人会因为咧就要去睇熊猫啊，因为其实好珍贵噶嘛， 好少地方 就会去嗰度旅行啦、去玩啦、因为 咧、 其实琴日咧我都有去咗一啲书局，咁、其实亦都有见到咧，就有一个 corner 咧就摆咗有一只韩国而家好兴嘅一只叫做福宝啊。 嗯、 一只熊猫嚟噶，出咗有好多双边嘅产品啦， 哇！ 仲有啲公仔啦，又有佢嘅书啦，甚至乎佢就系一个咁样嘅，即系真系嘅一个熊猫嘅一个一系列嘅一啲佢嘅图书啊，又或者系佢啲画册啊咁样嘅话，都非常之受欢迎啊，好好啊！其实我好中意熊猫噶， 系啊，我都系、啊， 好可爱噶。 我画熊猫好耍家噶， 真系。 我画过俾大家睇啦， 系咩？ 阵间画一只俾你看。 日语咁画，熊猫要画熊猫有啲乜嘢嘅技巧？巧啊！我想请问， 冇、啊、我 肥肥地黑眼圈， 系啊，我个面圆啲啦，可爱啲啦、肥啲啦、其实咧，我仲参加咗一个熊猫命名比赛， 我都知道你噶啦。系啊！ 嗰日我突然间， 我头先讲嗰啲说话嗰话，其实我只不过系嗰啲咩八炮砖引肉。 我真系好耐好耐冇参加呢个比赛，咁突然间，咦？熊猫命名比赛，叮！咦？我谂到两个名喎。一个男仔， 有两个吗？ 系啊， 系啊，一男一女。 咁佢要即系改男仔女仔嘅。其实呢都唔麻烦，其实最麻烦咧，佢要我写一篇一百字，点解系呢两个名 字？哦，即系个原因点解要呢两个名字？系咪一定系要叠字噶？因为我哋识嗰啲安安街街，多数都系叠字噶嘛。其实佢冇所谓嘅， 冇所谓。我又谂咗一个，哦 okay、不过我依家梗系唔讲啦。 我知啦， 你 因为输咗你会好冇面噶嘛？ 有几冇面咧？ 唔系，咁你做咩唔讲啫？ 你唔讲个 fair 啊嘛，公平起见啊嘛。 你讲咗都唔代表你会赢噶嘛。 唔系，咁都唔系好合适嘅。 都啱，都啱， 系啊。咁我谂咗一个，我觉得真系同香港好有关系，系非常。高型我覺得三甲我一定入到， 三甲係冇用嘅， 除非有四月， 三甲都係冇用嘅。 咁要生多兩隻 先，唔係咯， 我得兩隻啫喎，你啲三甲都用咗啦， 俾個管理員用咯，我話叫個管理員叫嗰個。 係啊，咁真係好玩嘅喎，真係。 我都覺得係㗎，參加呢啲比賽嗬。 你細個有冇參加比賽？ 明明比賽？ 類似啦。 參加比賽啊！我咪講俾大家聽咯，我試過寫個投個稿俾呢個。读者问责噶嘛，我讲啊俾你哋听噶嘛，你哋话几好啊嘛， 笑话 啊 嘛，系开玩集啊嘛， 唔得啊，因为我嗰阵时我记得嘅就，如果咧佢被录用嘅话，我嗰阵时候三百咋。 啊，咩？ 三百我都殺， 佢黑你啫， 三百好多噶嗰陣時， 即係等於幫 TVB 拍 MV 嘅。 有啊，嗱，我再講一次，我講一次， 歌星冇錢㗎。頭先我俾 TVB 有個導演鬧我， 係咩？嗱，因為咧嗰陣時咧500蚊出鏡費係好高， 你哋係 talent 啲啊嘛 ，talent 啲， 因為我哋編劇啊嘛， 我知。 咁有時就要安插啲自己演， 你淨係拍只腳啫喎，你抵到爆啦， 抵到爆啊！ 嗰陣時咧，你做好多嗰啲 get 咧，同阿龍華 要啊，要啊， 有冇錢㗎？ 梗係有啦！ 我唔怪你寫咁多俾自己啦。 係啊， 佢唔係寫俾自己㗎，一定係無端端爭個人。 啊，大姐明又話：你過嚟啦，你咁岩殘嗰樣。 係啊，冇錯。 有八阿婆啊，係 啊， 係 啊，俾人拍頭啊，咁嗰啲啊，一定係你做。 玻璃樽拍頭嗰個 咁樣，我覺得好好，其實。 有幾好？ 要打人啊！ 因為啲人會唔會覺得心痛啊？ 玻璃樽拍頭， 你個求其揾過㗎。是不是你都要想的，我觉得不是求其的。但是又这样说，即以前就不拍得罪讲句，以前有很多你们这些编剧都很岩残。 是啊，超级岩残啊，古灵精怪。 你见到行过很岩残编剧啊， 是啊， 新的编剧啊， 污糟邋遢啊， 是啊， 这些叫艺术家样貌。 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那些话知你啊，一路行过可能有些乌蝇在哪里溜下溜下这样的。 这个肥都肥的头发，有些 啊、懶有型咁， 系咪因为编剧成日挂住写嘢咧，就冇乜时间去清理自己嘢？ 唔知点解咧，即系 总之就系咁入边入噶， 收编科 系啊，咁咯、啊啊啊。最夸张有一 一個編劇咧，佢真係咧衰到我覺得冇人有。 人有 你都係佢衰。 我識唔識噶？ 唔識嘅。 哎呀！ 但係衰意思即係 佢又唔識嘅喎，我。 佢行過佢頸殼攞人哋灌汽水啊，攞人哋杯飲，然後擺低走。我、你冇咁衰噶啦！你話衰唔衰啊？ 唔衰。 做唔出喎、啊，衰人都做， 我冇嘢講。 嚇、啊！但係人哋飲過嘅喎、 啊，係啊， 有幾衰啫 啦嘛， 有幾衰啫，佢又唔知道，同埋嗰陣時嗱，當然啦，唔合衞生嘅、 啊， 大家就唔好學，係啦、 啊。 但係以前冇呢啲嘢噶嘛，嗰、 啊、 陣時候有一句啊嘛，大菌食細菌，細菌當補 品。 係啊，阿媽成日講 食補品啊， 最緊有嘢食。 啊，咁啊係 啊， 係 咪先？ 係啊，係啊， 真係犀利啊！有呢個命名比賽，咁到你啲 比賽十二月。揭曉啦！ 哎，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你有冇忐忑不安啊？ 冇， 有幾多錢獎金啊？ 唔記得獎金事， 係一個光榮啊！ 哦，如果係嘅，你諗下，如果你明明你以後真係叫咗呢一個名啊， 啦 我改嘅， 幾開心 啊, 啊！哇，我諗你真係會不可一世。 如果要去頒獎禮咧，我會告假噶。如果我攞獎， 咁做咩啊？ 去领 影相，影相，影翻张靓仔相。 我喺边度领奖啊？ 唔知啊， 去个公园啊？ 可能系啦。 我觉得会咯、 啊。我会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都会搞啲嘢、 啊。自己个名字作咗出嚟咧，佢真系用、啊。你 我 系 你，我都会自己俾钱买张入场券、 嗯。你话同香港有关咧，同边方面有关？香港嘅边方面嗱，有啲可以 系 同地方名啦、文化啦、食物啦嗰啲咁。 我嗰个好犀利嘅，真系唔方便透露 俾你。系 咪叠字先？我叠字，因为叠字好。 舒舒服服 俾三折，舒服你走啦你，啲垫底 啊， 垫底 都系咁， 好啊， 舒舒服服 做嘢， 安安乐乐 系啊， 系啦， 安安乐乐有咗， 我知， 系你 同香港会有关， 香港讲。 虾饺烧卖， 喂碟字 啊，唔系佢唔一定碟字嘅。 我话你嗰个系碟字嚟嘅， 系啊。 嗱，并无不敬， 啊、 我哋真系嘅真系讲下啫。我觉得虾饺烧卖好代表 香港 嘅广东点心， 系啊， 系咪先？ 本土 系啊， 冇错、 啊。我喜欢虾饺烧卖。 你嗱，我帮你填表啊，我帮你解。嗱，最难真系写一百字啊。 我都系咯。我寫唔到一百字啊，我只可以用十个字形容。 喂，你可以啊，佢一百个字内啫。 啊我又参加，几时截止啊？ 27号， 好， 仲有两日，系啊，你想嗱，你好 明明 好简单， 佢冇话一定要叠字噶嘛？ 冇， 即系总之系咩名？ 系啊，佢话香，你打香港熊猫改名比赛，你入队自己慢慢填啦。 我计好， 咁你系咪叠字啊？ 我系， 咁我打败你。 好啊，你又虾饺小米，你又嗰个咩舒舒服服。嗱，你 讲呢个高高兴兴得唔得？ 每人行一次咋， 吓 一次咋，系啊，所以我一揿掣十米嘅话，我就好开心。 我即管，我真系要试 下。 好啊， 好，一于咁啊，好。呢个时候带俾大家有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在台上我明理想，系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 会唔会现在无恙，终归会声威最响啊！ 哇 ，Sarah 姑妈，点解你会同我一齐唱歌嘅？ 飞强，你唔系想参加星星比赛，我支持你嘅，所以咪陪你练歌咯。但系你可唔可以唔好企喺个木接梯上面度练歌咧？一阵间跌落地点算 ？Sarah 姑妈，你果然了解我，我真系报咗名参加歌唱比赛。我之所以企喺呢个木接梯上面，系想感受一下喺舞台上面翻落台下观众嘅感觉，我依家离地两米唔够，唔使怕、啊。 Stop， 肥强，你咁样好危险噶，你同我即刻落翻地下。你知唔知过往有唔少嘅意外都涉及工人用梯进行离地工作，高处工作嘅时候堕下，引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噶。喺香港，离地面少过两米嘅地方工作，一般使用流动工作台，即系俗称通架台嘅金属棚架，以及归类为轻便工作台嘅梯台同埋功夫凳。梯子包括直梯及接梯，通常只可以用作上落用途。用梯进行工作是不安全的，即使在距离地面不高的地方工作，有关的风险都不容忽视。 是不是呢肥强，我早就叫你不要骑梯了，我们一起夹手夹脚搭个通架台出来，等你可以四平八稳地练歌了。 好啊，来我们开工。 够啦，两位，俗称通架台的流动工作台属于金属棚架，不是你们说搭就搭的， 有好多規矩同埋守則要遵守，唔可以亂嚟噶。 吓，咁点算呢 ？Christy 啊，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使用流动工作台要注意嘅安全事项啦。我都希望肥强可以安安全全咁练歌啊。 Jason 绝对冇问题。要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首先应根据制造商手册嘅指示，由曾受训练嘅工人喺合资格嘅人直接监督下，先至可以搭建、进行实质嘅扩建、更改或者拆卸流动工作台。 肥强啊，记唔记得咧？帮我哋装修嘅陈师傅同我哋讲过，合资格的人嘅监督工作系要喺安全情况之下进行，并且要专注于监察流动工作台嘅安全状况同埋曾受训练嘅工人嘅安全。合资格的人唔应该参与流动工作台嘅工作。另一方面，工人亦都唔可以擅自改动流动工作台，亦都千祈唔好喺未搭建完成嘅流动工作台上工作啊！ 哇 ，Sarah 姑妈，俾你提一提咧，勾翻起我嘅记忆。我记得陈师傅个徒弟咧仲讲过啊，喺缺乏制造商提供嘅原厂配件嚟加强流动工作台稳定性嘅情况之下咧，系禁止响斜坡、楼梯、唔稳定或者凹凸不平嘅地面。或在工作台可能遭移动中的物件碰撞或撞击的地点搭建和使用这个流动工作台的。此外呢，在上落和使用流动工作台的时候呢，要锁紧所有的脚辘。 不止这样啊，在移动流动工作台到另外一个工作地点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逗留在流动工作台上面，或者在流动工作台上面放置任何可能增加翻到风险的物品，又或者任何可能会堕下的松散物件，例如手工具。 肥强啊 ，Christy 咧好认真咁同我哋分享心得，好心你留心啲啦，咪喺度玩手机啦。 系 Sarah 姑妈，你有所不知啦。其实呢，我啱啱收到劳工处全新设计的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的通知。劳工处呢，因应严重或致命工业意外发出这个职安警示，所以呢，我第一时间按下它来看咯。 肥强识嘢，这个 Apps 好嘢嚟噶，它志在提供最新的职安健资讯，在优化了的用户界面上增加了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和动画的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的安全警示、飲食业安全动画和重要公告。 哎呀，原来姑妈怪错了肥强你啊，估不到你仲 update 过我。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下载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呢？我都想装翻过啊。 哎，姑妈，劳工处网页有相关的二维码，可以扫描下载噶。嗱，我转头帮你下载啦。不如我哋讲翻完歌先啦。啊，西华姑妈，我谂。我都是企喺地面练歌算数啦。 你又想轻易放弃？ 就算高峰最顶，听不到欢呼拍掌，未怕在尽头上只得到一声赞啫。唉，我哋都唔系曾受训练嘅工人，同埋合资格的人，边有资格去搭建流动工作台啫？ 肥强，唔好放弃住，嗱，听住啦，就算踏尽前路，只找到慎重同上。亦要高叫声、呼叫声、赞誉拍掌。嗱，我记得啊，陈师傅有一次咧，因为一般工作台喺摆放受到工作环境限制，于是佢就转用归类为轻便工作台嘅梯台同埋功夫凳进行离地面少于两米嘅离地工作，代替用梯。呢一个方法嘅话，我哋都可以谂谂噃。 系，姑妈，多谢你呢个一言惊醒啊！咁样我就有机会可以喺台上面练歌啦。哇 ，Christy， 你咁叻女，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分享埋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要注意嘅安全事项啊？我同姑妈愿闻其详。 梗系得啦，首先要选用符合国际或国家标准以及相关安全法例要求嘅轻便工作台。其次，喺使用轻便工作台之前，应该按照制造商手册完全伸展及锁好稳定装置或者支撑脚，确保轻便工作台的稳定性和处于可使用的良好状况。至于工人上落轻便工作台的时候，应该面向轻便工作台，并与内置的上落梯保持三点接触。 三点接触？ 即是用双手捉紧上落梯，同时用单脚企稳，又或者是双脚企稳，同时用单手捉紧上落梯啊？ 正确。此外，不要对轻便工作台施加过大的力度和引发横向力导致翻倒，亦要按照制造商使用手册的指示决定在轻便工作台上面工作的工人数目，严禁超载。 仲要留意大部分轻便工作台的设计和构造，都只是容许一名工人在台上工作，那就安全第一了。 啊，姑妈 Christy， 多谢你们支持我追梦啊！ 其实我都有梦想上台唱歌的。 咁啱，咁我哋在台上我觅理想，系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啦。 下载职安应用程式，提升工作安全意识。我是 Christy 陈怡。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同埋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城市上交错落下花纹，人非人，尘非尘，全部统统都似我的作品。自身可爱世界，退还我的苦，他路人的爱意表起作陪衬、啊，全然埋入装饰盒里去，能大笑大教训。 做乜冇嚟心机啊？ 爷爷，我考得好差， 担心俾爸爸话。 唔系，爸爸从来都唔会话我啲成绩噶。 爷爷陪你又点可以少得爸爸呢？我考包尾嗰阵啊，爷爷都只会陪我一齐温书，冇话过我噶。 好家风就系由新教做起，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美电香港大城市小故事， 一齐发现更多好家风故事啦！

好勁㗎啦，我覺得即係即刻要組織咁樣，冇乜食螺絲，又有交流又有能量咁樣，我覺得其實已經同埋第一次開咪嘛，即係第一次開咪就要做神光第一次，我覺得 OK 㗎啦。不過就喺我心目中可以再能量高啲咯，係咯，我覺得玩得未夠開心，係。 我係阿 Pair 啊，咁咧我覺得其實係幾好嘅，因為你哋組本身係得兩個人係同組啊嘛，咁我覺得可能啲化學反應係未咁爆炸嘅，咁所以可能大家有啲見外咯，係有啲唔熟咯，但係我覺得都好嘗試，好努力去接大家講嘅嘢啦，例如係即係可能第二位女仔佢會講佢有咩問題啦，又或者扮埋聽眾啦，咁我覺得如果有多啲嘅互動，即係可能唔係大家淨係講我想講嘅嘢，而係我會因為你有咩情況，跟住我會搏一搏你落去嘅，然之後先有個回應，先再講自己，咁會好啲啦，跟住聽落去就會成件事係 harmony 啲。 咁我係第五組嘅青啦，咁其實一開始聽到考牌考車牌咧係好開心嘅，因為即係大家香港人都成日諗考唔同嘅牌啦，咁但係越聽耐咗之後就覺得個節奏有啲慢，即係你會 expect 可能跳多啲考唔同類型嘅牌啦，咁或者可能即係香港可以考運動教練牌啊，可以考急救牌，咁就唔一定係車牌，咁所以當你要去跳第二個牌嘅時候咧，我就好期待聽到會唔會係講擔遮要考牌咧，但係當我聽到仔女要考牌嗰下就觉得，神光第一线嚟讲会唔会呢一个 topic 太过沉闷、太过深远咧？咁所以就变咗个节奏唔够快、唔够 interesting 啦。去到后面可能封 in 嗰个位有 impressive 到我嘅，咁但系即系就会你就会讲，咁如果你预期都系封 in 嘅话，咁不如一开始就系唔同观众唔同听众封 in 去讲唔同嘅牌，跟住再由主持去 round up 翻首歌，咁我会唔会跳得再快啲？咁成个节奏会比较吸引你系。 我是第三組的阿林，今天很開心終於可以做到這個的 exercise， 之前看了這麼多組去做這個節目，但是今天呢這個新挑戰對於我來說呢，是我覺得自己可以再發熱多一點，又或者在接駁大家那個說話的時候呢，可以個銜接做得再流利一點、順暢一點。我給自己73.89 分啦，即系可以有再有更加多嘅进步空间嘅。 大家好，咁我就系第九组嘅203啦。咁我觉得今日嘅表现咧系可接受啦，接受范围内啦。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今日把声十分之动听咧，即系有啲鼻音咁样，但系咧我都觉得系内容上都系划算有趣啦。我谂，所以我觉得我会继续努力加油，同埋如果要俾个分数嘅话，我谂十分入边可以俾到六分啦，兩分係俾個群嘅，兩分係俾把聲嘅咯。 我係第七組嘅 Haley， 咁今日有一個新嘅挑戰，就係要好似我哋要主持一個節目咁樣啦。咁以往可能吸收其他組嘅經驗，我會可能諗諗呢條題我會點樣做呢，咁但係要原來當呢個新題嘅時候，要主持一個節目係的確係有難度嘅。咁今日我會俾自己緊緊合格，因為之後我希望自己每一堂繼續加一啲分落去啦。 Hello， 我係第七組嘅張光宇。咁今日嘅表現，我覺得自己4分啦 ，out of 10分，因為我覺得自己其實可以再急才可以再好啲，因為我覺得自己喺接三位女士，佢哋好快轉數轉得好快，今日可能我稍微未跟到佢哋個天馬行空，因為佢哋好出色呢方面，係咯，即係4分咁啊，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 咁。再一次俾啲掌聲，我哋台上四位組員，好唔好？ DJ 快樂，我送給你 DJ 唱歌，讓每日回味 DJ 掛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